位朝鲜解放71周年缅甸同宗医科学研究所所长丁屯11号发表谈话，表示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永不磨灭的祖国解放意志。